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如何过分了？ 孟神机首席，你不要忘了，学院是属于皇室的，我作为直接管理者有人事决定权。你如有不服，可以去向陛下告状嘛。但在陛下没有免除我的职务之前，这里还是我说了算。 你， 青光闪耀，输入戴沐白体内，在青光的包裹之中，戴沐白这才醒了过来，整个人眼中尽是一片带着恐惧的茫然。之前那一瞬间，他只是感觉到全身一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别说攻击，根本连半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独孤先生，拜托您了。 用实力证明自己，你们一起来吗？ 绿发老者淡淡看向面前史莱克学院众人，一层强烈的绿光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开来，紧接着一圈圈光环从他脚下接踵升起，而他自己的身体却没出现丝毫变化。一共九个魂环盘旋而上，刺眼的光芒令整个教委大厅都变得绚丽起来。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脸色变了，三名教委的脸色也变了。谁也没想到，这看上去不修边幅的绿发老者，竟然会是当今大陆上最顶尖的绝世强者之一，魂力高达90级以上的封号斗罗。别说是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就算是三位80级以上的魂斗罗，也没有信心能与之抗衡。魂斗罗与封号斗罗虽然只是一阶的称号差距，可实力却是天差地远。等级越高，一级与一级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虽然那绿发老者身上后五个魂环都是黑色的，但谁都知道，越靠后的魂环也越接近10万年。他的最后一个魂环保守估计也会是7万年以上的魂兽出品。从绿发老者身上的气息能够感觉出，他是一位拥有兽武魂的封号斗罗，而在此他释放出自己的武魂时，身体却没有丝毫变化，更加证明了他的恐怖。对武魂控制到了如此程度，也只有封号斗罗这个级别的顶尖魂师才能做到。 阁下复姓独孤，身上腥气逼人，如果我猜得不错，阁下应该就是封号为独的独斗罗独孤博前辈吧。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会记得我。不错，我就是独孤博。既然知道我的名字，你们还不滚吗？ 好，我们滚。弗兰德，我们滚吧。 小刚，我不能让史莱克受此耻辱。 你不怕死？难道你想所有人跟着你一起死吗？封号斗罗又岂是你所能抗衡的？如果你也是封号斗罗，你也可以随便让人滚，但你不是。就算我们这些老东西不怕死，难道你想让孩子们也跟着一起走向毁灭吗？独斗罗独绝天下，你以为他在攻击时是只针对你一个人？对不起了，三位前辈，今日之事就此作罢，但三位前辈热情招待之情，我们永不会忘，后会有期。 等一下，独孤博，就让我们三个老家伙来领教你的毒。 天星炉魂斗罗白宝山、天青藤魂斗罗智林分别来到孟神机背后，三人身上同时释放出强横的气势。孟神机的身体瞬间变得虚幻起来，整个人化为一道漆黑的虚影，浓浓的黑雾从脚下升起，两黄三紫三黑八个魂环同时绽放，从魂环上就能看出双方的差距。独斗罗独孤博的第五魂环就已经是万年级别，而孟神机的第五魂环却仍旧是千年。天星炉魂斗罗白宝山掌心之中多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顶炉，上面一共7颗银星烁烁发光，与孟神机同样品质的魂环闪耀中，凝实厚重的气息遍布全身。 天青藤魂斗罗智霖身上只出现了一根天青藤，但那藤蔓的颜色却如同翡翠一般晶莹，淡淡的清气从身上释放开，弥漫全身。此时史莱克学院一方众人的脸色都很难看，但是谁也没注意到站在最后面的小舞此刻正在竭力收敛着自己的气息，脸色已经显得有些苍白了。他的双眼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变成了红色，自从血腥亲王三人进到这里时，他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三位魂斗罗与一位封号斗罗之间的对峙令整个教委大厅的气氛都变得极其凝重，三位魂斗罗的气息护住了背后的史莱克学院等人，而独斗罗独孤博也自然替血腥亲王和四皇子雪崩挡住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大战一触即发。独孤博虽然实力强横，但面对三名魂斗罗联手他也不敢大意，墨绿色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几分凝重。此时的血腥亲王也已经有些后悔了，这三位教委毕竟都是80级以上的强者，深受天斗大帝重视，万一真的打起来出了什么问题，他也有些担待不住。 哎，三位教委，你们这是干什么？ 血腥亲王，你一意孤行，过了今天老夫三人必到陛下面前上本弹劾，让陛下来评理。 史莱克学院众人给梦神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是那令他们极为惊喜的唐三。此时眼看着对天斗皇家学院将有极大益处的合作就要化为泡影，他怎么会不气呢？此时这位教委首席已经顾不得后果了，对于他来说，眼前的形势已经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去留问题，更关系到他们三位魂斗罗的面子。弗兰德早已不是年轻时冲动的样子，自然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他握紧的拳头缓缓松开，隐藏在水晶眼镜下的双眼重新变得冷静下来。 算了，那位血腥亲王既然已经敌视己方，再留下去也是徒增麻烦。天斗皇家学院虽好，但终不是久留之地，这次在大斗魂场也有不少收益，回去重开史莱克学院也足以支撑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没想到这次前来却给三位前辈带来这样的麻烦，弗兰德惭愧。既然天斗皇家学院不愿留我们，我们又怎能强求？就算错过今日，恐怕也将不得安宁。三位前辈就此别过，他日弗兰德再来拜访。 弗兰德院长。 弗兰德没有回身，带领着史莱克众人大踏步朝外面走去。当史莱克七怪路过那四王子雪崩时，明显看到他眼中幸灾乐祸的神情，而那位血腥亲王则把头高高抬起，仿佛看不到弗兰德一行人。三位魂斗罗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然已是愤怒到了极点，但此时他们又能如何呢？这毕竟是属于天斗帝国皇室的。正在这时，一个娇俏的少女从外面跑了进来，一进门她就直扑站在那里身上九环闪耀的独孤博。 爷爷 燕燕，不错，你的实力又有所进步。 这个少女史莱克七怪都认识，正是上次在索托大斗魂场与他们进行斗魂的黄斗战队控制系魂师独孤雁。独孤雁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脸色明显一变，搂住独孤博的脖子，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当初秦明回来就详细告诉过他们史莱克七怪的年纪，用来刺激黄斗战队队员们的修炼。独孤雁极其详细地问明了唐三的样子，他此刻就是来看看哪个是当初击败自己的嚣张家伙。独孤博再抬头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已经走出了教委大厅，他的目光在唐三背影上停留了一下，嘴唇微动，似乎是在向独孤雁说着什么。独孤雁脸上顿时浮现一丝笑意，撒娇地融入独孤博怀中。 三位教委，对不起，我想我也要离开学院了。 秦明脸上已尽是悲愤之色， 师长受辱，而自己却没有抹去这份屈辱的实力，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无论如何，他也不允许自己再留下来，不论这里有多好的待遇，在他心中永远比不上曾经的起点史莱克学院。三位教委同时一惊，就连那位血腥亲王也愣住了。秦明在皇家学院的地位很高，可以说仅次于三位教委，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三位教委一直肯定用不了60岁，秦明就又会成为一位封号斗罗。此时此刻，血腥亲王心中终于有些后悔了，但在这个时候他自然不会说什么，否则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脸皮吗？ 秦老师，这怎么行？这件事等我们仔细商量过再说，今日一事我们一定会上奏陛下，请陛下来主持公道。 这里是天斗皇家学院，毕竟是属于皇室的，既然皇室厌恶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人，秦明还有什么脸再留下来？三位教委的好意秦明心领了，当年秦明来的时候孑然一身，今日离开依旧是孑然一身。三位教委多多保重，这些年来的照顾之情秦明铭记于心，他日必有回报。告辞了。 亲王殿下，你糊涂啊！你知道刚才那些人是何等人才吗？你呀，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三位要是愿意到陛下面前告状，我也无话可说。告辞了。 一群连80级都不到的魂师，有什么可挽留的？你们三个真是老了。 你懂什么？不错，他们确实没有一个达到80级的，但你知道他们的潜力有多大吗？或许再过几十年，就在刚才那些人中会出现数个封号斗罗。血腥亲王今日这么做是把帝国推向深渊，难道你认为今日之事不会引起人家的记恨吗？ 哼，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燕燕，爷爷要走了，你在这里好好学习吧。 雪邦啊，这一次你可给叔叔找了不少麻烦呢，这件事情恐怕那三个老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 叔叔，今天的事儿真是多谢您了。你也看到那史莱克学院的人有多么的嚣张，要是留他们在学院，早晚会闹事的。 哎，算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你记住，如果你父皇问起来，你就说是他们先主动殴打你的。哎呀，如果不是为了削弱你大哥的实力，你以为我会轻易得罪这么多魂师吗？雪邦，你可要努力呀，不然未来争位之事，就算叔叔想帮你，恐怕也帮不了你了。那三位教委在你父皇心中分量重得很，可惜了，他们却是你大哥的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